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大佛顶二雷密因修正了二支菩萨文行首令严经卷第五。这部经呢总共有十卷、今晚呢开始讲第五卷。阿能拔法言世间二雷虽是第二二梦金光世根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言我信是人终不能解世间我及回中有何声闻亦复如是第二决定义呢就是说两种决定义之中呢第二种呢记得是什么吗第一种呢就是审察因地的心为同为异即是说发心学法去修这个一心心共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心去修呢是应该用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然后呢可以达到法果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第二种决定义呢就是审察这个烦恼的根本烦恼的根本呢就是说、令到我们流落于生死是什么呢就是迷憎起妄因为迷了憎呢就将一心呢、分为见闻觉知的六种的六根的性六根性呢前次是讲很详细、讲过为什么变成六根六根究竟是一呢又是六呢一又不对六又不对你说一呢、它呢眼不能够听到东西耳不能够看到东西是用中相背、所以是六不是一但如果你说它是一呢又不对因为为什么用中相知、耳听到东西心就很明白生呢就有动作所以非一非落、非一非落这种是虽然是非一非落但是呢迷了之后呢就结成有六个结六个结呢我们就要解了、解了这六个六根的结呢然后呢就可以成法但是怎样解呢就在六根之中是走出一个是又圆的又通的又上的根去做这个本修因法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阿能现在呢、就提出这个问题说世尊、虽然是说曾经讲过第二门教我们呢是从这个根去解这个结如果能够从一个根显了一个六根之中显一个根去深入修行入一无妄比六之根一时清净即好像前文法讲质以言前眼以鼻舌及以生心六为贼媒自劫家宝即是说六迷了而成六根六根呢就对于六层因为眼对色耳对声、这个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足耳对法六根对六层烹然取舍执着所以呢就流转于这个生死六根是什么是拆的媒介来的如果没有六根去对六层根本就不会产生六色是吧不会产生六色呢就不会去作业不会去作业就不会流转生死因为等于呢这个六根在个媒介 引賊入屋，自己劫自己的家寶。什麼叫做自己劫自己的家寶呢？因為我們本來是有功德的，我們佛性有佛性的，但是呢，因為我們六根對六塵引生這個六色，六色就作業，作業就流轉生死，使我們的功德消耗了我們的發財，因此呢叫做六慧慚悶，自劫家寶。咁呢前面呢又話由明暗等十二支有慧相，念妄發光，色心和合而成六根。這個呢就顯示根結的原因。為什麼結成六根呢？就是因為外面的境明暗通失，十二種的境界呢牽引我們的內心，我們的心去採外境，所以色心和合成六根。那成了六根又怎樣？以鄧不盡，動靜合離，恬變通失，生滅明暗，二時之十二有為相，隨拔一根，鐵黏內伏，伏歸現真，法本明耀，耀性法明，知二五念，應白現鐵。又話氣依生滅，手依增上，即是話六根是由外面明暗十二種色塵呢，是令我們一心裏面結成六根。我們如果是想返往歸真呢，就在六根裏面閃一根，隨便你閃眼根也好，耳根也好，閃一根，從這一根去深入的話呢，其他五根呢都可以鐵黏內伏。鐵黏是什麼呢？黏就是黐字，什麼黐字？那些污糟邋遢的黐了，黐了什麼？貪啊、嗔啊、痴啊，種種污糟的東西。因為真心呢黐了外層的種種貪嗔痴的毒呢，所以呢就打成個裂，打成個死裂。如果你將譬如話響耳目言通下，將我們的聞性拉回來，不向外烹現的話，那就可以以外面的星層鐵節，星層鐵節呢根和迷層分開了，不是黐埋一閉，不黐埋呢根和迷層不黐埋一齊呢，那就會產生落色，不會產生落色呢就不會分別，不分別呢就沒有貪嗔痴，就不會作業，不會作業就不會流轉生死，不會流轉生死，這個是什麼？就是佛。所以呢就隨閃一根呢，其二呢五根呢都得到鐵黏內伏。又昨晚曾經說過氣生滅，手增上，放棄這個生滅的色心，手依自己本來增上的佛性，這個呢就是解結的方法。但是可惜柯南是不明白，法雖然是很清楚地介紹這種解結的方法，但是柯南呢未明白，他不知道為什麼根中是有一個裂，又怎樣叫做解。於是呢他說法雖然是講過這個第二門呢教我們從根解結，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結是在哪裡。等於世間上有人想解一個裂，他一定要知道這個結是在哪裡，然後能夠解。如果他不知道這個結的 原因在哪裡，他沒有辦法解的。所以我柯南同埋在會有學的聲聞呢都是這樣，法雖然叫我們從根解結，但我不知道個結在哪裡，又怎樣去解。從無始制，以知無明，俱生俱滅，雖得而是多聞善根，名為出家，又隔日若。這裡是柯南呢是講他迷， 因为佢唔卖嘅缘故咧，就以知无明，俱生俱灭。嗱，无明有好多种，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啊？有几多种啊？根本无明、知末无明。啊，根本无明就系乜嘢咧？咁就系贪嗔痴慢疑邪见。知末无明咧就系、是。见思烦恼，啊，呢个系一个解法。另外一种解法咧，就系呢个有事嘅无明，有理嘅无明，卖理嘅无明，啊，就系从呢个一念妄动而产生呢个无明业相。卖事嘅无明咧，就系由呢个第七识、第六识去分别呢个现象界，去产生种种嘅执着，系嘛？但而家前晚咧已經講過，無明之中咧有生自異滅，哦，呢個生自異滅咧，無明咧就係、是、俱生俱滅，就係、是、指呢個五字煩惱。五字煩惱大家又知唔知道係乜嘢咧？咁啊，五字煩惱係咩啊？見一次自地。記得嘛？欲界、色界、啊無色界，咁啊，見一次自地、欲界、色界、無色界四個，再最後一個咧係無明自地，五字煩惱。哦，咁呢個咧，阿難自己話佢：我從好耐好耐以前，無始以嚟啊，找唔到開始嗰日嚇，都係同呢啲無明俱生俱滅。所以雖然是得到多聞，有這個多聞的善根，而且同佛出了，從佛出了家，但可惜呢，雖出家而未入這個佛法，雖然是名字上出家，實際未得到出家的實際利益。出家有很多種，有些呢是生出家而心不出家，有些呢是心出家而生不出家，有啲生心俱出家，有啲生心俱不出家。哦，咁如果真真实实得到真出家嘅利益咧，呢、这个就系生心都出家。啊，只系做个样啊，有出家人嘅样，冇做到出家人嘅事。咁呢一个咧。叫做名字，只是叫做出家人啫，实际未达到出家人嘅所应该做嘅事。咁阿难咧就话：我而家咧好侥幸啊，系有善根可以多问第一，但系已经出咗家，但系咧只系叫做出家啫。点解？只系出在世俗家嘅家，未出三界嘅家。哦，而家咧好多人咧。出家而入家，出咗呢个俗家嘅家而入法门嘅家，咁实际咧真真正正出家要出三界嘅家，要超出三界先系家。阿难咧就话：我而家学咗法，出咗家，但我未超出三界，所以咧叫做出家。哦，咁我嘅烦恼啊，入定嘅时候咧就可以降伏喎。而咁我当我入定嘅时候咧，降伏咗烦恼咧，我就好健康啦，好似一个健康嘅一样。但系出定嘅时候咧，就为烦恼所侵啊，就等于一个病人咁样。咁啊，忽然间又病，忽然间又好翻，咁啊呢个好似假日发冷病咁样。哦，佢自己形容自己，系讲出佢嘅苦衷吓。咁然后咧，慧言弟子哀问论溺，今日生心云何时结？从何明解？前边阿难讲咗咁多嘢咧，目的就系响呢两句啦。嗯，佢话我今日啊，因为出咗家，但系未出三界嘅家，未断烦恼啊，所以入定嘅时候咧，降伏咗烦恼啦，好似好健康咁样。出咗定咧，烦恼又嚟啦。咁咧，好似病人咁樣啊！咁我而家係要醫病啊！啊，你知道乜嘢係可以醫病咧？咁有人話 心病还需心药医，现在医学是很昌明，好像什么病都可以医，但可不可以医心病呢？不可以。如果我告诉你，喂，你有病啊，那你说大吉利是法师，我都不知道多健康。实际每个人都有病，心病，贪嗔痴就是心病。我们要解除这个贪嗔痴是怎样去做呢？他就说要明白哪些是结，从哪里然后可以解除这些结。咁啊，目的咧，阿难咧就系、是、希望法讲俾你听，边啲系叫做结，从边度去解结。咁啊，另外咧就系话亦令未来苦恼众生啊得免轮回，不落三有。亦阿难请法开示，云何是结，从何明解？目的当然系为自己啦，同时咧亦。兼及为未来苦难的众生，未来是指我们现在，苦难是不是指我们呢？你们认为我们有没有苦难？ 有， 是的。知苦就是要舔苦、有些人呢讳疾忌医，根本没办法好。你知道苦呢就要求脱苦的、方法，如果有这个方法去修行呢，就可以免这个轮回的苦，不落三有。三有叫做什么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但另外一种呢就是生有、中有、后有、生有是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有，中有是什么？死了之后中阴身。后有呢是投胎之后，这个是讲个人的。现在讲三有呢是讲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有烦恼，色界、无色界有没有烦恼呢？一样有，都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可是除非你超出轮回，如果不是呢，一样是有烦恼有痛苦。咁啊，阿难咧就话：我今日咧希望咧健康快乐，我唔想再病啦，我唔想再发冷啦。咁啊，应该点样去解呢？咁啊，作事意义普及大众，五体投地，以类侨胜，此法而来，无常开示。呢一段经文咧。是结集佛经的人叙述阿难当时 的情况。当时阿难讲完他的心言之后呢，五体投地，大家都知道五体投地是什么了。我们平常跪在这里然后拜呢，这个不是五体投地，是要四肢和头都趴落地下，就叫大拜、有些人呢就叫做运动，呢度物理治疗室咧就教我哋咁样运动，咁样运动，咁样运动。实际上我心话，我都知道最好嘅运动系乜嘢，就系、是、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咧，全身都运动到啊！如果你信我话咧，日日去五体投地一百下咧，包你不出一个而可以减肥。是可以 guarantee 可以包你的、只要你肯做。所以我们老师海老法师呢叫我们日日都拜佛、现在台湾呢有一种叫做精进法测，一日呢是拜一千拜佛，拜二千拜佛，只要你的脚骨顶得顺就得了。但是我现在我拜落地呢， 我爬不起来，我根本就没可能五体投地、这个都是要有福气才可以五体投地。所以各位呢，趁你可以五体投地的时候，不妨做多一点、所以礼佛一拜罪灭河沙、礼佛一拜罪灭河沙，拜佛可以消灾、可以灭罪的、 安能请咩咧？请法咧系无上嘅开示。无上开示系乜嘢啊？就系、是、十方薄嘅法一路涅槃门，叫做无上。哦，当时咧法又点啊？当时法咧系念闻阿难啊，及知会中之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眼。法为咗乜嘢系有以下嘅动作？就系、是、同情阿难佢哋，系出咗家都未能够出得个三界啊。仲是有病的，同時呢亦為未來一切眾生，即是為我們末法的眾生，為我們做什麼？為我們做出世的因，作將來的眼。哦，出世因是什麼呢？啊，出世的因呢，就是为了令我们将来修这个大乘的见道的眼目，能够有这个法眼去修这个大乘法法呢，就可以超出这个世间。所以修行呢是出世的因，出世呢是修行的结果。咁为了他们，为了这些目的呢，就做乜嘢呢？以浮藤焰浮藤指金光手，我哋知道佛前身都系金色嘅。嗱，你哋有冇怀疑到点解每一个法门嘅法都黐金呢？咁有冇谂到呢个问题啊？有冇谂到啊？因为当时佛在世嘅时候，佢嘅身咧系圣身都系有圣系金色嘅。自自然然生出嚟金色嘅，我哋人种咧系有黑种人，黑种人即系黑到令嘅，哦，亦有白种人，白到好似块白纸咁。我哋中国咧叫做黄种人吓，亦有红种人啊，啲红分系红种人咯，哦，所以红黄蓝白黑都有，未见过蓝种人，哦，但系咧发咧就系金色噶，全身都金色噶。在佛在世的時候咧，好多佛弟子都是金色的，迦葉尊者就全身金色。哦，咁因為佛的身是金色，而且呢些金咧超過我哋世間的金，叫做焰浮藤金。據說啊，有棵焰浮藤樹係有嗰啲果咧，結果咧好大好大的，啲果咧熟咗啲汁咧，系跌落个沙里边咧，就变成金。呢啲金咧胜过世间嘅金啊，所以焰浮藤就形容佛嘅金，金色咧胜过世间嘅金。指金刚手啊，身系金色嘅，当然手就金色啦。就阿摩阿难顶，当佢摩阿难顶嘅时候咧，即是十方普法世界啊，六种震动，哦，六种震动，震敲击动起涌，震就咁震吓，敲就响嘅，啊，击就两嚿石相击嘅吓，动啊就喐动。涌就是这样，上地震最怕这样，这样呢就很犀利了啊。震敲击动起涌，起就大起的，哦，那这个呢是叫做六种震动。那当时法呢，凡是事法现碎的时候呢，都有六种震动。未曾而来啊，自世界者各有宝光，每一个法都有光。嗱，法有几多种光啊？知唔知啊？有上光，有放光。上光咧系睇每一个法应嘅机系点样，上光就大小不同。譬如释迦牟尼佛咧，上光只系一像，系照一像。 阿弥陀佛的上光照无量国，每一个佛应机不同，放光是因时因次因人不同，所以个光呢也不同。我们读地藏经，我们都看到佛放光，是不是？那这里呢，佛呢一摩阿能的顶的时候呢，普佛世界，普佛是什么？普遍所有佛的世界，十方之中所有佛的世界都六种震动。咁佛之中咧有好，唔系佛世界之中有好多好多佛噶，好多佛咧系自世界嘅佛咧，各有宝光啊，从佢顶出，每一尊佛都有宝光放光响佢头顶出嚟。嗰呢个头顶养出嘅光点啊，奇光同时啊，依彼世界来其陀林共而来顶，是之大众得未曾有啊。如果啊，我哋而家睇到十方世界都有化咁，咪十方世界都有放光咁，咁点啊？光都嚟到呢度咁，供大家个顶咁，呢种情形系非常稀有，系嘛？当时阿难咧，大众睇到呢种情形系非常之稀有啊。如果得到佛光供顶咧，真系唔止三世有收咯，啊，亿万劫收到嚟噶。我哋有机会见法，有机会闻法，已经是有福有慧。见到佛仲放光摩顶咧，更加是稀有事性哦。